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配件上打冷再化裤。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是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纳佐。 各位好，我是徐冉，这儿呢是 FM98.2 AM927，每天晚上6: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有戏。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可以听可以看，大家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收听收看方式。 哎， 那收看方式呢我们有两种，首先啊其中一种就是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大家只要点击视频直播这个按钮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画面了。同时呢我们还有另外的一种方式，就是跟我们的一个直播的手机直播平台叫做花椒直播。 对对对，花椒直播， 大家在上面找到活力酒吧这个房间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同步输出的视频画面的。 嗯，对，没错，在这儿呢我们也是要感谢一下我们这个啊金主爸爸吧，啊这个天津豫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鼓掌， 谢谢。对，每次到这个时候就格外的热闹 热闹， 非常感谢大家这么给面。嗯，在这儿介绍一下今天我们来的两位都是老朋友了，首先一位是制片人洪泽，欢迎洪泽。 嗯，谢谢大家。 嗯，以及还有一位青年新锐导演田宇，欢迎欢迎田宇。 Hello Hello， 我喜欢这个称呼， 我都见田导多少回，我觉得 是吧，就特别老的朋友了。 嗯，老朋友， 年纪老的老是常来的那个老。 嗯，不用解释，解释多了也没有什么意义，其实 还是有的。 越描越黑的。 欢迎两位来做客，今天来的都是就是两位导演嘛，可以一会儿跟我们来着重说一下今天的这部戏哈。今天要拍的是《夏洛特烦恼》，也是近两年国产电影当中票房跟口碑都还不错的这样的一部喜剧电影了。对吧？ 对， 它是话剧改编的，搬上了大荧幕，然后开心麻花呢也自此就走上了将舞台剧搬上大荧幕的这样的一种模式哈。 嗯， 最近呢就是羞羞的铁拳票房也还可以，但是 非常大，不是可以，相当可以， 二十几个亿， 年度第4。 嗯， 对啊， 对， 你说话要注点意哦。 我对他们还有更高的期望， 要小心哦。 对，希望他们未来可以创作出更好看的就是大荧幕作品吧。 嗯， 对吧。 嗯， 就是开心麻花团队他们的创作能力跟表演能力我觉得我们都毋庸 科班了嘛。哎，田导你有没有觉得其实咱们看夏洛特烦恼啊，包括这个麻花的一些其他作品，特别像咱们上学的时候那种 啊 舞台的作业的 毕业汇报。对对对对对对， 基本都是科班的那种专业打法。 嗯 啊， 它跟一些所谓的非科班的还不太一样啊。 嗯嗯， 还不太一样。 哎，那科班出身的又不止他们几个，为什么你们觉得他们能这么火呢？是找到了， 他还是比较找到了一个跟 找到了对的时间对的人。 再有一个就是他还是找到了一个特别适合的气口，我觉得就是与大众 特别适合的气口， 是指时机吗？ 方式吧，怎么说？ 啊， 就是说我们可以说舞台的一些舞台的作业，舞台的一些表演方式，可能未见得很多都是就我们所说的那种训练型的作业，未见得很多都适合让观众看。 明白。 但是有很多呢，观众看其实也特别好玩。比如说像麻花团队他们进入春晚的那几个小品也说是，其实都是特别标准的一些科班打法。 对， 嗯， 对， 嗯，也就是说，其实把专业练好了还是很有用的。 非常棒啊！对， 大佐你要加油了 啊！哎，不是那个马上就要进军演艺圈的我是吗？ 啊，你怎么吃着玩的还看着锅里的呀？ 你属于自毁前程，我跟你说。 你这可听可看， 他这话是跟你说的，天哪，你没听出来吗？ 啊不， 那个两位， 我们有原则的人， 那个两位导演啊， 下来都联系联系啊， 都联系联系。 对，那刚才说了半天今天要排夏洛特烦恼，今天我们要排哪一段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我觉得这部剧还是要再说一下整个大背景吧。好吧。 对， 说的是这部剧是由闫飞、彭大魔执导，沈腾、马丽还有尹正、王志以及艾伦联袂主演的一个喜剧电影啊，在 15年9月份的时候是正式公映了。 嗯， 这个剧改编自我们刚才不断提到的开心麻花的一个同名的舞台剧，就叫做 夏洛 特烦 恼。 哎，讲述了夏洛在、 在这个大闹初恋婚礼之后意外重返青春，并且领悟这个人生找回真爱的一个故事啊。 嗯嗯嗯， 这个今天就是演绎这个夏洛成名之后，就是他回到自己梦里之后啊，唱那些歌，找到之前一些 就是在梦中发生的一些故事。 没错没错， 许巍没火呢，朴树没火了，我要火了。 一秒入戏呀、啊、 而且我就自打那之后我就发现了，就我们节目当中一直在说的、嗯、就节奏这件事实在是太重要了。 对对对对， 你说那一剪梅我们都听了多少年了、嗯、但是在那里边 变成了一个喜剧的音乐， 只要一放，我的天，你看我歌都没放大家就笑成这样。 对对 对，你知道吗，这个节奏感真的太重要了。我觉得真的麻花在这部大电影当中真的就把节奏玩到极致了。 那实际是那个话剧手段手法， 其实 对一个是话剧手法，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这个剧本其实是经过舞台锤炼出来的。 对， 嗯， 他不是说我们现在比如说很多的时候做一个电视剧剧本或者一个电影剧本，很多都是编剧闭门造车在自己 想 啊，这也没毛病。但是人家那个他开心麻花这个东西是这么多年经过舞台实践出来锤炼出来的，每一个包袱是扔出去想不想着立马就会显现出来。 对， 就是哪块好玩哪块不好玩就已经 心里都有数、 嗯、就已经经历过广大的观众朋友们 的考验了。 对 对对对， 多轮锤炼了。 对、 嗯、 然后现在又再次搬上大荧幕，那成功也是必然的了，对吧？ 对， 所以又让我想到了那个所谓的一万小时定理啊，就一件事儿你干上一万个小时你永远就都会成为专家的啊。 对， 也送给正在听 吃饭这个事儿。 对， 失眠的事儿我就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 对呀、啊、怎么越睡越睡不着呢。 对、 啊、 好吧，你看看我们今天的这几位嘉宾啊，作为老同志 主要是没溜 怎么回事。对，还是想跟那个正在收听或收看节目的青年朋友们聊一句啊、嗯，还是要多看节目，对吧？可以不看到一万小时，但是也可以 对几千个小时还是可以的嘛，对吧、啊？ 好吧，我们接下来呢，来进入今天的网剧每日推荐。 嗯、 好吧，来说第一剧，第一部吧、 嗯。第一部网剧啊，这最近可是把我给憋坏了，一直在等这部网剧，叫做《大军师司马懿之虎啸龙吟》啊、 我也等了很长时间。 对对对，这个播放平台在优酷单日播放量达到了8090万啊！说说这部剧讲了什么？作为这个数千年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瞬呢，从这个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群雄逐鹿，这个魏蜀吴三足鼎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时期啊！这段历史呢，虽然不到100年，却是这个英雄辈出、革故鼎新的时代，也是留下了一个鲜活却又扑朔迷离的一个又一个脸孔啊！在今年6月呢，这个一部聚焦魏晋历史与曹氏、司马氏两大家族的影视作品《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凭借着这个全新的三国曹魏的视角和高质量的影像呈现，让人们在这个受到了后三国时代的魅力，也是赢得了收视、流量、口碑的三大丰收啊！这部剧叫做这个《大军师司马》。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在今年6月份上映的，然后这个在12月份，应该是12月11号还是10号左右？ 8号，我记得真够清楚。 等多长时间？这个 我也是一直在等铁粉， 我就一直记着他是在12月份这样，你一直在宣传，一直在宣传、嗯，我就一直在等这部剧啊。 上次王哥跟我说啊，说11月份做节目的时候，王哥跟我说。哎呀，红哥，你知道吗？11月23号就要上了，我天天巴着等着，一看不对呀，没上啊。强撑到12月8号， 对，强行撑到12月8号、嗯。 对，因为有无数人都在等，就是这一部剧嘛。因为上部我们都知道，《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 联盟， 它的收视率包括口碑都是爆棚，就爆款式， 确实很棒。 对， 确实。 我发现我记得当时在热播的时候，我们也评价过多次，而且还拿出来其中的一些片段，我们也演绎过。 对 对、 啊、 对。 嗯，然后这个下片当中就是第二季，就是《虎啸龙吟》哈，还是有很多人就是表示依然很好看， 嗯，没错。 而且张钧甯在里面扮演的这个 百灵云， 对， 百灵云， 但我觉得真的是太有那种，就是青春的那种气息了、嗯，同时又很聪明，我就觉得。天哪，这种人谁不爱呢？ 如夫人， 对，给人一种又知性又漂亮，就是 完完全全就坐在就像你一样。 哎呦， 哎，对，这眼神我懂了，明白了，这家伙。 哎呀，大佐弟弟总是这么懂人心，但是还是回归到剧当中啊，我觉得他的演技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还是故事剧情也本身写得好， 对，本子也很好。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之前我们总觉得宫斗戏一定全是女的，你后来发现男人演宫斗戏其实也挺好看的， 对， 对吧？ 你觉得你们俩在里边能活几集？ 分分钟就被秒了。 对，就是我们看这种剧怎么说呢，还是能勾起，我觉得对小时候的有一些情怀也重新能唤起来吧。就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是听着有关三国的故事长大的，对吧？现在有一部这么好的文化题材作品能够就是上映，我觉得也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哈。 对，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这一部《虎啸龙吟》吧。它单日播放量也真的还蛮不错的，而且慢慢 8090万，因为它才就是不是会员的话好像才能看4到5集就没一共没上映， 我昨天已经追到14集了。 对， 那你是会员是吗？ 必须的，就因为这个买的。 哇塞，那真 的我也是因为这个买了个会员， 啊，是吧？ 啊， 那你可以借我用用，哎，我还正好没买呢。 你跟大佐说，大佐正要找你。 好啊。 你们太可以了，太可以了！天哪，没想到我们节目还成就了这样的一段缘分。祝福你们。但怎么说呢？就是之前我们介绍的几部热门的网剧，网播放量达到了2亿多。但是那一部剧呢，因为它是多平台联合播出的，就是《九州海上牧云记》哈。 对。 我想最近这两部热门的网剧，其实也让大家看到了网剧市场潜力的一个巨大，包括在。即使是在网络平台播出，也可有这么上乘质量的作品出现哈，我觉得这其实真的是对于整个行业来说是一种正向的进步吧。 还有一点是这个影视行业，我不知道田导之前怎么想哈，就我一直认为它是一个高投入才有高产出的一个行业。当然也不 以小博大的案例 很少，但是大部分还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看大军师司马懿这个。它的制作成本，看它的那个做工考究的程度，包括它服化道的各个方面，那肯定是便宜不了，说白了，是吧？那你这种体量的东西，再加上一个好的创作一个班底，它必定会，不论你把它放到是网络平台还是放在电视台，你放在什么地方，它都会好看，它都会有人去追。所以说这个东西，如果很少像我们很多的刚做电影的一些朋友说最开始说我们要做一个小东西，然后以小博大哈，这个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不太大， 对，但是很多人是想当然也有可能，对吧？ 好吧，就是也是希望啊，就这种好片子，大制作的一个片子能够获得这么 越多， 啊，对大家的交口称赞，也是希望这样的文化作品能够越来越多哈。 对， 来再说一下我们的第二部吧，也是一个最近非常火，就是至少宣传做的还蛮不错的一个片子，叫做《花谢花飞花满天》，是在腾讯视频播出的，单人播放量也还不错，5669万，卡斯阵容呢也是非常抢眼，其中有何润东、张馨予、朱一龙、李心爱、朱子骁，还有于晓彤，以及剩下的一些就是新加入的就是年轻演员啊，像于清斌啊、杨静茹啊、高晓光等等，高曙光等等。这是一部古装悬疑的情感 大 剧，对对对，它讲述了花满天这个人呢，不慎受伤怎么着呢？ 失忆了。 对，历经磨难之后找到了千寻，而且还把他从水深火热之中给救了出来，两个人呢萌生了情愫，这样的一个故事。你听起来你觉得这个情节的设置并不是特别陌生。 对， 觉得特 熟， 这个 韩剧里面经常这样， 还是这个很深的套路形式出现在里面。 对，而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花满天跟谢千寻呢，就是有两大主演何润东跟张馨予分别饰演的，俩人私定终身了。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一定要出现万年男二跟万年女二，对吧？所以大概就讲了这样的一个爱恨情仇的故事。然后总之因为卡斯阵容还挺抢眼的，所以最近这一部剧也获得了不少的关注。如果喜欢类似题材的这个朋友呢，也可以找来多关注一下哈，花谢花飞花满天。那好，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整点以及广告时段了，在整点过后我们继续会为大家介绍今天的第三部网剧推荐以及一些网大，一会儿再见。 一会儿见。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在敲打 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我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小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那句话，你整不好都容易挨揍，你知道吗？ 那就让我死。 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由 FM98.2 AM927 双频为您播出的今晚有戏，我是徐冉。 我是大佐。982呢，不仅仅是一个可以听到的广播电台，也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一下这个下边有一个视频直播的按钮啊，这个点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广播电台里边这四个人都长成什么样子了。 对。今天变成活的了啊，可以看一看。 今天变成活的了。 对，画面当中变成活的了啊。然后大家还有一种就是联系到或者是看到我们的方式，就是我们的手机直播平台花椒直播。 花椒直播。 大家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视频输出的这个画面的啊。然后呢，另外还是想跟大家说一句，现在我们的视频已经有1.1万人在共同关注了，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弹幕起来哈。今天我们要排的这一部电影的作品呢，叫做《夏洛特烦恼》。 夏洛特烦恼， 对，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到底谁饰演夏洛呢？谁又能演秋雅呢？对不对？ 秋雅就 这悬念， 这个悬念太大了吧？ 有悬念吧？ 我都不敢想， 不敢想。 你们仨谁合适呢？ 不知道。 甜豆， 不敢动。 甜豆，你好好想想。 我演那个秋香吧。 也不是不可以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然后我们刚才继续回到我们在整点之前继续的这个话题，就是跟大家继续分享今天的网剧。刚才已经介绍了两部了，都是最近宣传也好，还是大家关注度以及讨论非常热门的两部剧。其中一部呢是《大军师司马懿之虎啸龙吟》，以及《花谢花飞花满天》。今天要说的第三部剧呢，因为播放量比较低，所以我觉得叫推荐呢，还是叫躲避呢？ 叫 曝光。 来说一下这部剧， 叫自己看着办。 对，叫《寻回者魔梦》魔禽猎人。 魔禽猎人啊， 对，讲的是一个民间故事哈，就是还是有其中的一个经典 IP 形象济公。 对，济公 跟唐龙云游四海，就是共同打抱不平，劫危济困，除暴安良，惩恶 扬 善 的一个故事。 这样的一个故事，对。但是呢，其实很明显还是一部借经典 IP 然后又重新组织了一些故事。如果当作下饭来看的话，可能还勉勉强强可以吧。但是总之，单日播放量27万，大家也自己考虑一下啊。 对，自己考虑一下吧。这个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网大每日推荐吧。 对，来先给大家推荐第一部网大啊，这个叫做卧底赌神，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当日播放量达到了239万， 真不容易。最近很难得见的一个上了三位数而且还是二开头的这个网大啊。 火。这个主要讲述这个街头啊，这个徐家宝联合这个女飞贼李安然以及宅男德州扑克高手刘夏啊，潜入豪华游轮，帮助国际刑警盗取黑道大佬的犯罪证据，制破跨国犯罪集团的故事。在这个影片当中呢，精彩刺激的卧底桥段啊，还有这个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说这个徐家宝呢，不顾自身安危，奋力扑救好兄弟，只因兄弟情义至高无上。当这个卧底身份被识破之际，依然选择了为挚爱的女人义无反顾。其中大量无厘头的戏份，爆笑不断，黑帮大佬的这个致命威胁，还有这个草根混混啊，这个旧队友啊，这个女飞贼啊等等，这个爆笑包袱全程无尿点啊。 也就是说还挺不错的一部网大。而且我们看现在的这个单日播放量是239万，如果合成每个月的话，其实也有怎么回事？卡住了。 数学 小学毕业脱人了吧？ 遇到瓶颈了。 6000多万的播放量，单日的就是单月的啊，就还是蛮不错的一个量。嗯、因为最近我也听，就是昨天跟斯坦聊了一下，现在像奇数有余做的几部网大的这个片子，基本上每个月都能达到4000多万的一个点击，说的是网大啊，所以这个成绩其实还是蛮不错的。所以合到每一天的播放量当中，上200多万的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荐的网大了。这部网大呢，再次说一下它的名字叫《卧底赌神》。 嗯， 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看这种卧底或者特工啊等等这种戏份的，我觉得特别过瘾。是 因为你对这个生活有向往吗？ 有可能吧，我觉得是不是人的这种爱好往往就能呈现自己心中的一些小的 想法。 有可能 80年代赌片看多了。 真没有，你知道吗，我第一部让我觉得特别感兴趣的电影是《夕阳天使》。 我没看过。 赵薇跟莫文蔚共同主演的 啊，就是 咱们俩 out 了， 完蛋了，完全没听过。 你们俩不知道，居然那是一部很有名的，就是 讲什么的，赌的。 大佐也没看过， 你没看过吗？ 不是《夕阳天使》，他这个片子好像 很老了，很老了， 特别特别老了， 很早，是我上初中时候看的片子，由赵薇跟莫文蔚在其中饰演了一对姐妹花杀手， 哦， 然后呢，同时又是 IT 高手。然后通过 IT 的 哦，你说起来好像有点印象。 结合自己的杀手身份去进行了很多，就是这个暗杀行为。哎呦我天哪！当时看完那个电影之后，我就太向往了， 就后悔没去干呢。 这不行，我还是一个正人君子。对，但是你知道，其中有很多桥段到现在为止，我真的都记忆犹新。我觉得在那个年代能想出来如此多的动作戏的经典的动作，即使现在的有一些电影当中我还能够看到，所以我觉得这种类型真的是太吸引我了，所以我绝对是这一部网大的受众之一。我不知道像二位导演深耕于行业这么长时间，就是你们会觉得有某一类的题材特别容易抓观众吗？除了爱情片， 动作， 对， 就是 动作片 对，再一个就是历史题材， 就是 历史题材，其实历史题材还是有一些门槛的，就是 对，它对深度纵深比较要求比较大。 对，你看为什么很多历史题材都要加一些宫斗戏呢？女人戏呢？我觉得它都是为了要拓展。 不全是吧？那只是你看到它都是宫斗戏。 对，所以我就想说，你像历史题材剧，可能对于我来说，它就是有门槛的，因为我 再一个就是我 年轻时候历史 我比较喜欢运动题材的， 那对这就因人而异了。我个人也还行， 比如说铁拳、 破风。 啊，对，就非常好，对， 激战， 对， 所以 但是像刚才所说的那个，就比如说那个这个卧底神赌神啊，这个我觉得他听名字，包括他里边的剧情介绍，基本上就已经能锁定他是一个比较香港范儿足的一个片子， 因为赌片这个就是港片， 对，港片一大部分就属于赌，有赌片属于港片的一大部分的东西，对。 所以其实你看类型题材剧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从名字也好，还是从它的制作方式也好，一眼就让你知道它到底是一什么东西。 你像赌， 你喜欢就是特喜欢 电影，就比如说赌片是一类型，黑帮片，警匪片， 以及什么僵尸片， 对，僵尸片， 对， 就这个香港电影在上个世纪最发达的那些年，确实是为这个电影工业吧， 贡献了很多的类型片， 很多的类型片。 对，然后今天我们剩下的两部网大呢，数据也不是特别亮眼啊，都十几万，所以呢，我们就完美过去吧， 不曝光了， 对， 完美过去了，就不要占用我们宝贵的时间了，好吗？大家就看，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刚才说的那部《卧底赌神》啊。 哎，对。 然后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今天的网大，这个今晚戏中戏， 今晚戏中戏， 对，今晚戏中戏，我们今天要围读或者是重现的一个电影片段呢，是来自《夏洛特烦恼》当中的。在《夏洛特烦恼》没有上映，我没有去看之前，我一直都把这部片子的名字叫做是《 夏洛特烦 恼》。对，因为我们都知道 Charlotte。它是一个 哇塞 太常见的名字， 有点英国伦敦郊区那味儿。 对，就是你每次看到这名字，就一定是一个英国的女主角， 可欧范儿是吧？ 对，碰到了一些，就是要不就是在成长过程当中，在追求爱情的过程当中碰到了一些 烦恼。你说的是成长的烦恼吧？ 对，你不觉得他这个名字的设置真的会非常给你这种印象吗？ 他们开心麻花早期有一批这样的名字，还有个叫旋转卡门、 乌龙山伯爵， 对，乌龙山伯爵，都是改这个经典名著的。 对对对对。 对，还有什么气死莎士比亚？ 不是莎士比亚别生气， 莎士比亚 我也 生气。 对，就他有很多很多这种他在名字上做文章的这个过程哈， 说明用心了。 对，哎，你们觉得这件事儿是有用的吗？ 当然有用了， 有用啊， 就是对观众吸引度还是很高的。 你一看他这个名字， 蹭 说 拿现在流行词叫蹭 IP 嘛， 嗯， 是吧？可以这么说。 而且我为什么问这个 问题？蹭成了吗？不就 OK 了，对吧？ 而且最近的一个电影的名字就差点因为名字误事，就是那个《寻梦环游记》 啊， 是不是？很多人，我其实说白了，我在这部电影之前上映之前，因为天天都在关注电影资讯嘛，就我看到这个名字，真的就划过去了， 确实不太没有那个欲望，没有看的欲望。 对，所以这些年，我觉得 蹭 IP 没蹭好。 我们电影工作者是不是也可以在起名字上多下下功夫啊？因为这个名字其实是音译过来的嘛。但是你会发现，音译过来往往就是要不什么什么什么游记，要不什么什么 动员总动员 啊， 对对对， 各种总动员， 动员各种东西， 各种缘分，什么各种游乐。就是总是这几个词，所以我在想，未来我们是不是可以找一些什么骇客帝国、黑客帝国等等，就是这种翻译啊，就让你觉得已经没有新鲜感了，对吧？而像这种夏洛特烦恼，你就觉得哦，原来他是夏洛这人特烦恼，你就会觉得这东西特有意思，就特别想看一看。 对 对，所以这是从名字生发出来的，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疑问啊，也是能借此给我们的广大电影工作者提个醒儿，好好起名啊，特关键。你看像大佐，你就觉得挺好记的，对吧？ 人生大佐， 我觉得那个徐然，你说话的这个感觉颇有一点那个恨铁不成钢的意思，我觉得。 自己解读一下吧。 不要得罪漫画、啊。 作为主持人，总要有自己的二度创作的过程。 在这儿等着呢。 希望大家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们各自理解一下。我跟你说，每次我们直播的直播间的名字都是我绞尽脑汁想起来的。今天就叫。 我看今晚的。 是吧？今天的名字叫做。一会儿你再看看，怎么能不记得呢？ 啊、行， 对，就是夏洛特烦恼，今天格外烦恼，格外烦恼， 格外， 所以我就特想知道一会儿到底谁拍夏洛。背景介绍是这样的，就夏洛在梦里回到了自己的高中，开始报复和羞辱他的老师，然后追求了心爱的女孩，最终也追求到了啊，然后同时还让自己失望的母亲重展笑颜，甚至变成了知名的作家、音乐家、网络红人等等。一系列在他的真实生活当中绝对不可能出现的事儿，都在自己的梦里实现了。对呀、啊，梦里嘛，对吧？ 对呀、 啊。对，那沉醉于这样奢靡的生活当中，他觉得哎呀，不够开心，有钱不能使我快乐， 已经没有追求了。 对，就是觉得自己追无可追，求无可求了的感觉。 特别想体会一下这种感觉。 我做梦也在想这事儿。 今天晚上回去啊，回去什么都别干，洗个澡。 对。 赶紧 抓紧就 开始自己的做梦人生。好吧，我们今天排的这个相对电影的后半部分了，先请两位导演跟我们来说说戏。 前导说吧， 这三段因为他我看他是节选自那个话剧啊，还不是影视的，但是 差不太 情境差不多，只是里面一些桥段一些个别的对话变了，反正主要集中在两个人三个人身上，其实啊，我看这三场戏，对，夏洛、张扬和那个秋雅， 对， 那个袁华吧，就是中间出来了一下， 对，出了一场。 夏洛就是一个老大，张扬就是他的狗腿子，就是一直跟着他，因为他们都是同学嘛，然后秋雅呢，相对是一个比较功利的这么一个女人， 就在他的梦里，秋雅就后来变得比较功利， 对，他跟夏洛在一起，其实也是有利所图嘛，也并不完全是爱情。所以这个也导致了夏洛之后绝望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来分下角色吧。 好，我就是那个虚荣的秋雅了。一点都不 说好的， 不用 的说好的悬念呢。 对啊，你好歹让观众来猜一猜呢。 比如说你说 真费脑子啊，让大家猜一猜， 我就可以 对你推脱一下。 对， 我不推脱了。 那个夏洛就红哥来吧。 我刚想看着你。 对，我这个人不喜欢设置悬念啊。 好了，那就这样吧。 对，我来这个狗腿子张扬啊。 你可以不用这么狠，真的头。 没事， 你对自己太狠了。 我当这个助手啊，张扬啊。 我狠起来我自己都害怕，你知道吗？ 那剩下的、这个、 剩下的其他人就是大佐了。 行， 都由大佐包圆了。 行 ，OK。 还有，画外音哈。 对，画外音。 好 的，来吧。 三二一，准备起光，好吧。 好。 三二一，起光。 洛哥。不接没事吗？ 我想给自己放几天假，走陪我喝酒去。 哎，洛哥，你带我来这儿干啥呀？你这是山珍海味吃腻了？ 不瞒你说啊，当年啊我就在这儿卖唱，他们几个总合伙挤兑我，坑得我呀、啊、一天都不如那个卖花丫头赚得多。 但是他们都怕冬梅。那个时候啊，冬梅一下班就过来陪我唱歌。 洛哥，你又冒啥胡话呢？你高中没毕业就火了？ 我当年啊特别怯场，不敢当众唱歌。但是你说也怪哈，我就是当着冬梅面唱出来。后来啊，冬梅天天给我打气儿，慢慢我就敢唱了。 洛哥，你咋那么气人呢？你还怯场啊？你都敢站在操场领操台上唱歌，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尊重你吗？因为突然有一天啊，你让我意识到我并不是咱们学校最不要脸的，我跟你差着境界。另外我就不明白了啊，你又让我找冬梅又聊冬梅，你总惦记人家冬梅干啥？ 废话，她毕竟我媳妇儿啊。 哦，我明白了，你俩是不是初中那会儿就那个了？ 去去，来，你们跟我合奏一首夏洛的 Super Star。 你是电， 你是光， 你是唯一的神话，我只爱你。叫叫 ，You are my superstar。 第二场了啊！哎，洛哥，慢点，裤衩子冲掉了，漏点了。 姑娘们，我们回来了。 你最近压力太大，需要放松，这些我都能理解。看你没日没夜工作，我特别特别心疼。我也想能为你分担一些。 秋雅啊，对不起啊。 咱们这样，咱们最后再坚持30年好不好？没办法，之前签的合同太多了。 喂，啊，华哥啊，你要的歌我给你写完了，第一个就帮你写的啊，你听听啊。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啊、什么啊，你唱过了，哈哈哈，我跟你开玩笑呢。哎，你再听听这个啊。我的老家呀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里土啊，换换风格吗？我这不是想帮你进一步打开内地市场吗？什么想要粤语它也有。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羊啊，行吗？就这首，好好好，别客气，再见。 把手机扔到了海里。夏洛，你就是个天才。 秋雅， 嗯， 如果有一天我不会写歌了，你还会爱我吗？ 怎么回事？ 洛哥，有艘渔船横我们前面了，估计是碰瓷儿的。 海上还有碰瓷儿的？叫上来，我看看他们怎么个玩法。 赔钱？船大了不起啊？人家在这里捞鱼了，你好悬没从我身上撵过去，海是你们家开的啊。 哎呀，这咱们原班长吗？别看了，人家现在是大嫂。哎，怎么还偷看呢？你家我袁叔叔那是多好的人呢，怎么说被双规就被双规了呢？ 袁华啊，你这大才子在海上碰瓷儿是不是有点太屈才了？都是同学，你要是有什么困难你说一声。 人间处处有真情啊，同学们，我敬你们一杯，我再自罚3杯，你们一口我干了。 袁华，其实吧，我非常欣赏你，上学那会儿你就才气侧漏， 外露， 你能不能就着我这身行头即兴赋诗一首啊？ 哎呀，我作诗都是带有批判性的，我瞎说，说的不好你别生气啊。英姿飒爽雄鸡装，飞上枝头盖凤凰。 好，有文采。我想好了，我出资给你办个文学杂志，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男人得装，你来当主编。 不是夏洛，你对我这么够意思，我真的挺惭愧的。哎，亏我当年那么幼稚，还跟你闹矛盾，还要找陈凯哥揍你。哎，现在想想我自己都觉得脸红。 嗨，不打不相识嘛，咱俩也算是惺惺相惜啊。 其实当年陈凯侮辱冬梅的事儿，一直是我心里过不去的坎儿。 哎，来，你喝多了，来，吃水果，吃水果。 等会儿，你刚才说冬梅怎么了？ 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多了？我还以为你们都知道呢。 你们俩使什么眼神？袁华，没事啊，你继续往下说，我就是想了解一下。 当年冬梅为了救你答应跟陈海进小树林，当时我嗓子都喊劈了，都没动摇了冬梅那颗想保护你的心。就在他们进了小树林之后， 陈凯就脱下衣服对冬梅动手动脚的，然后冬梅就往后躲，踩到树枝儿。陈凯家里有一些势力，然后就让冬梅赔了不少钱，听说他妈呀把房子都给卖了。 秋雅，这件事儿你是不是知道啊？ 我是知道啊，你当时参加春晚的排练呢，我不想让你分心啊。 张扬，这件事儿你是不是也知道啊？ 我知道不知道的我知不到， 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啊，过去了过去了。 对对对，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来喝酒喝酒啊！ 来，我给你们倒酒。 还喝个屁！ 学。 第三章人物：秋雅、夏洛和毛老总。 哎，来了！哎呀，夏洛这几天呀闭关创作，所以不修边幅。哎，大家理解一下啊。夏洛一旦出现这种状态，那就说明好作品又要出现了。歌呢？ 这儿呢。Demo 我还没来得及做，简单给各位哼哼两段啊。 Sorry， 不好意思啊，时间太紧了。夏洛呢一向都是这种风格，但是从来没让大家失望过，对吧？ 嗯。十年之前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我们都不认识。 夏洛，你是在考我们吗？我记得这首歌啊，我跟你讲啊，这是你两年前那张专辑里收录的一首歌哦，十年嘛。 哦，我唱过了哈。哎，那听听这首。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 童话吗？夏洛，你该不会是要发一张经典大串烧吧？ 跟你们开玩笑呢，我来首新的啊。我等你离开千里之外。 你唱周杰伦的歌干嘛呀？ 他唱了。哦，那听听这个吧。我的心血之作。我会在你身边，你左右。这怎么唱来着？ 你别告诉我啊，你闭关这么长时间就为了写这么首歌？ 不好听吗？ 这不是你水平。 我觉得很好啊。 夏洛，你太让我失望了。安排一下，通知媒体取消新歌发布会，改为夏洛的经典老歌串烧，一定要将损失降到最低。哎，各位抱歉，艺术家嘛，有时候就是幼稚又任性。 张扬，借火。 夏洛，你要干什么？ 各位，我宣布退出歌坛。 夏洛，你是不是疯了？ 好 看，怎么样啊？几位感觉？两个岛评价一下吧。 肯定我这不如甜岛那来的地道啊！ 不一样，咱俩是各有千秋吧。 主要是 咱俩这样互相吹捧下去好难做呀。我 这田导，你这个确实从骨子里带这个劲儿，我也是很难拿。 我知道不知道，我知不到。 你们看看人家演员的诞生，那导演评委人家评价的时候多戳心 啊。咱别说这事，最近好像这个口风不太对。 但是至少我觉得他们在评价演员的时候评价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真实的哈。 你别让我演的我也会评价呀。 那你评价我们俩呗。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啊，像这种一定要走心的情节，要走心的切进去，是吧？ 嗯， 我觉得有点是装啊，是。 我有点不够走心吧。 No， 停留在表面。 不够有信念感。 嗯，对对对，演员要有信念感。你相信你演的角色吗？ 我其实 挺信的， 挺信的。 你怎么接？尬聊。 但是没有，我觉得这句话真的说的就是这样的，就是演员一定要有自己的信念感。 嗯， 我觉得这是、 这个、 这是很真实的。 不是说这句话很重要，这是一个表演上的一个学术名词，必须要有的一个东西。对、 嗯、对、嗯。但是现在我们往往能够看到有一些相对来说让人不是特别满意的情况哈。但是我个人是觉得，一个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它会面临着一定的洗牌。或者说我们也应该给他一些、 其实我倒是觉得啊，这个东西咱们把它看得太重了。 嗯， 其实真的我觉得我们把它看得太重了，就是我们总是按照传统的方式去理解一个演员，我们要有信念感，我们要如何如何。你觉得赵本山老师演戏有信念感吗？ 啊、 你觉得周星驰大神演戏有信念感吗？其实 他 是存在于他自己的那种信念感之中。 对对对对对，他是他自己的信念感。 就是你说无厘头是个什么东西？是个不是？咱不这话不能这么说啊！就无厘头是个 什么概念？ 什么概念？ 明白。 其实他就是用一些特别没有信念感的、特别 不正经的一个状态，去演了一个特别正经的事儿。 但是他人是很正经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他在做这件事儿的时候，他是很认真的， 在不正经的去演正经。 对，他是很正经的在演不正经。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他对待这件事情是非常敬业和认真的。我觉得这种姿态永远都是任何一个行业。 其实我后来我坐在家里，有的时候想啊，其实有的时候，其实演员他所谓的这种信念感，其实大部分体现在于他的自身的控制能力，控制舞台的能力。你比如说赵本山老师演戏，在背后里说一下啊，你说他有的时候自己演戏自己都笑场。但是他，我们通常讲，按照传统的教学方式来讲，那你笑场就肯定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角色了吗？你自己都套戏了吗？那你怎么让观众相信你，是吧？可是他自己不相信的时候，观众还相信，为什么？其实是他把舞台的整个气场给控制住了，这点非常强悍， 对， 非常厉害。 这也是演员到一定专业级别之后才能做的 高阶度高阶的修养， 对对，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各行各业拥有这种修养吧。 对，非常厉害。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要结束了，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收看 FM98.2 AM927，也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洪泽，感谢田宇的精彩表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们，咱们明天晚上6:45再会。接下来您要收听到的是 博虎点 秋 香， 明儿见，拜拜。 拜拜。 不知道你是谁，把我心蒙住的香。